都驾着风，披朝下五彩虹，把大地写满我好忠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

世界有了你，每一丝感觉都如此美丽。

自单飞，希望谁都不怨谁。 真的太多，如今对你